视而不见，再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 我还不清楚怎样的思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春运开启之际，公安部交管局发出交通安全预警。近五年数据显示，春运期间私家车肇事及发生在县乡公路的事故较为集中，提示大家出行前应做好充足准备。北京市两会近日消息，北京首条自行车专用道预计于今年九月底前建成通车。新浪微博近日处罚一批热搜刷榜，相关明星节目事件名称三个月不能再上热门话题榜和热搜榜，相关账号三个月不能主持话题。北京正在推进自动驾驶，预计今年上半年北京会有正规的检测场投入使用，车辆需要检测合格之后才可以提交用于路测的上路申请，以确保安全。31号晚，中国乃至亚洲、大洋洲和北美洲等地将可观赏到月全食红月亮，预计我国各地都可观测到。2018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中，二号种子费德勒第六次夺得了澳网冠军，同时也将个人大满贯冠军总数改写至20个。近日，国际奥委会确认批准俄罗斯奥委会提交的参加2018年平昌冬奥会俄罗斯运动员名单，169名俄罗斯运动员获得参赛资格。新建北京至雄安新区城际铁路将于今年3月初开工，2020年2月结束，建设总工期为2年。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承认对你有多眷恋，

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变，清风是景野寂寥，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 冷四方沙漠苍茫，雪上扑面，射雕人方塞外奔驰，笑道此生无天边。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据环评报告书，新建北京至雄安新区城际铁路位于北京市和河北省境内，线路北起北京枢纽里营线路所至雄安站，线路全长92.783公里。北京市住建委主任日前表示，今年将继续保持对中介执法的高压态势，建立和完善信用管理体系，对中介机构和从业人员建立信用档案。北京城市副中心将按照高标准打造文化设施，其中剧院、图书馆、博物馆三大场馆已完成选址，目前正处于招标过程中，预计今年年内开工。北京市发改委官方微博近日发布了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二期建设规划2015至2021年的示意图。自北京下发共享单车新增禁令之后，四个月以来共享单车总量下降15万辆。中国第34次南极科考队1月28号在南极罗斯海围绕海洋微塑料、人工放射性核素、海洋保护区等展开业务化观测。今年北京发行集团旗下的王府井图书大厦和西单图书大厦都将进行大规模改造。春节档票补将受限，在春节档实施已成定局。今年春节期间，全国影院的票价及普通观众实际支付部分将不低于19.9元。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承受不起的烈火。 1990年，伍思凯失恋了，为了追爱奔赴了美国，心情低落，就跟好朋友作词人陈嘉丽说：“嘉丽啊，你可不可以帮我写一首歌？”第二天歌词就传真过来了，还没有传完，小五哥的副歌部分就已经乐思泉涌写好了。这首歌就是他的经典代表作《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回忆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你。 特别的爱

我们都是种子，需要尽可能的汲取养分，等到阳光照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发芽就行了。越是到毕业了，越是轻松了，就越要需要学习，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找到自己的闪光点。我们总在羡慕那些厉害的人，好像什么都会，游刃有余，什么场合都能应付过来，从容不迫，闪闪发光。但我们都忽略了他们的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